第54集，漏洞。许少卿几天都没有联系过安理，就像前几天的突发事件真的只是突发事件，事情一过，两人立马就恢复到了之前没有联系的状态去。安理不知道他是不是太忙了，还是真的生气了，总之像个沉入大海的石头一样销声匿迹了。他也没有联系许少卿，很简单，因为安理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许少卿，他不知道联系了人家要说什么，好像也没什么必要。如果许少卿要找自己，那他就会找，如果许少卿不需要自己，那安理也不应该主动打扰他，人家毕竟是干大生意的，也挺忙的。在群里通知去现场报名接受培训的时候，安理就直接过去了。他去之前还想会不会在那里见到许少卿，不过到了现场发现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商场里到处都是在搭台子和布景，忙碌且混乱，报名的演员要排着长队签字填表，取了工作牌去领衣服，领了衣服再到不同的位置去寻找自己的培训老师。安理好像才意识到许少卿属于统管运筹的阶层，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或者他根本就不直接参与此事，所以自己可能一直都见不到许少卿。想到这儿，他竟然松了口气，然后他抱着女仆装下了 B2。大厅站了不少人，前面立着牌子，写着哥布林、小精灵、魔法师和吉祥物集合处，人挺多的，有的穿着便装，有的戴上了魔法师的帽子或者小精灵的耳朵。安理看着他们想，这种应该就是在主城里溜达的那种居民，而自己是个有名有姓的角色，他又多少感到有些安慰。他跟着路牌指示走，在一个尚未摆放货品的门店门口看到了甜心女仆的茶铺、玫瑰王子咖啡店集合处，丁丁奈就是甜心茶铺的女士，于是他走了进去。一进门他就被几个耀眼的美女和至少比他高半头的大帅逼们给震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该走进去。里面的几个人看了他一眼就转过去继续跟自己认识的人说话，维持着一种低频的安静。他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也就安心了点，走进去找了个角落坐下。不一会儿，一个戴着软帽的小胡子男急匆匆地撞门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摞纸，他说话的语速很快。 茶铺的站左边，咖啡店的站右边，人太多了，咱们时间有限，都集中注意力，来来来，快快快，行动起来。大家都应该认识我了啊，我是天选游戏公司的角色设计师李逸飞，也是这次嘉年华的演员负责人，你们可以叫我阿飞。现在来认识一下，我给你们发一下剧本。 他看着左边的一个个子不高但很丰满的大眼睛女孩。 什么角色？ 猫咪女仆喵喵娜。 阿飞把一张纸抽出来递给她，又问下一个女孩， 你呢？ 银狐店长梅雪酱。 身材凹凸有致、媚眼如丝的女孩捋了一把海藻长发，阿飞翻了翻，又抽出一张纸递给她，然后把目光投到了后面那个男生身上。他愣了一下， 你是？ 兔子女仆丁丁奈。 他立刻收获了周围所有的眼神，阿飞愣了，周围有人忍不住发出了声响，但马上憋回去了。阿飞过了一会儿，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哦，对，我想起来了，之前你跟我说过是吧？ 安理赶紧点头，然后阿飞就低头抽出一张纸，神色如常地递给了安理，然后他抬头看向王子咖啡店的帅哥们，继续问话。安理没有再听他说什么，而是低头看自己的剧本，而旁边几个人也没有再看他。他低头想， 安理，你是在用劳动换取所得，没什么的。操，没什么的。但是我操，没什么的。 除了告诉大家要推销店铺的产品和饮料，以及记住自己的人物台词以外，阿飞老师也单独和几个人都说了话。他打量了安理一番， 你看着挺瘦的，衣服大约可以穿上，实在穿不上赶紧拿去改。 哦，好的，我试试。 有表演经验吧？ 没有。 没有，你不是广电的学生，你多大了？ 35。 哦， 阿飞震惊了一下，这人是刘秘书特选的，于是他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不知道你看过游戏人物小片没有？台词动作要按照视频里面那个丁丁奈的风格来，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哦，好的。 需要自己带一双有跟的黑色船鞋，你不习惯的话平底也可以，反正你够高了。 船鞋？好的。 阿飞又跟其他几个人快速交代了几句，然后看了安里一眼就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阿飞又回来了，他带回了另一个新的消息。 明天上面的布景就打好了，会有部分的游戏玩家来参与内测，算是给大家适应一下。后天设备商家什么的都会全部到位了，跟你们配合，然后大后天的嘉年华正式开始。一会儿呢，售货商会来给你们提供一些销售货品和服务方面的指导。注意了，等于是真正的培训就只有今天一天而已，大家都认真一点啊。 安里点头点得很认真，他想除了女仆这个身份，卖饮食这种事情他还是很擅长的。看来许少卿也不是胡乱安排，可能怕自己不懂别的领域，就给自己安排了熟悉的工种。 也不是那么坏。 休息时，安里在商场的洗手间把衣服穿上了。他瘦长，穿上倒是没问题，不过视频里的丁丁奈那裙子是能到膝上的，他只遮住了大腿根，白色的围裙算是稍微长一点，拉一拉可以比裙子多盖上那么一点。他又戴上了假发，然后戴上了兔耳朵。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老脸一红就给摘掉了。他揪着手里的兔耳朵想， 35岁的大叔装小白兔真的很恶心啊，我为了自己的工钱侮辱大家的眼睛会不会不太好啊。 安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其实衣服还是很保守的，带花边的立领，欧式宽束袖，高束腰，胸前有一片绣上去的蕾丝，其实看起来也没什么吧，主要就是那个筒裙腿露的多了点。可是这夏天街上散步的大爷有些还大裤衩呢，比这还短，跟他们比自己这也不算太有碍观瞻。后面呢，他对着镜子转身，扭头看镜子里自己的屁股，他看到自己松垮的老头内裤从后面露出一个大边来，他有点尴尬的把它掖到裙子里去。啊，看来除了黑鞋还要破费进购两条不这么松弛的内裤，这些天换着穿。哎，他摸到屁股上面好像有个东西，又摸了摸，是一个撕拉贴。他想了想，灵光一闪，掏出围裙口袋里的白毛球，白毛球正好有毛毡的部分，一按就贴上了。 还挺贴心的，怕是平常坐着硌屁股，所以能撕下来的是吧？有意思啊，这弯腰的时候不会露屁股吧？ 安里没穿过裙子，更别提还是这么短的裙子，他心里没底，只觉得两腿之间凉飕飕的，感觉甚为诡异，就像时时刻刻都漏风一样。于是他撑着墙壁回头看着镜子，然后往下弯腰，弯腰，哎，再往下弯点腰。就在这时候，厕所门口突然冲进来一个急匆匆的男人，看见镜子里安里的姿势，脚下猛然一顿，傻了，四目相对，呆若木鸡。安里短路了一瞬，就赶紧站起来，故意用很粗犷的声音解释道：“ 哥们儿，请进，请进，别怕，我是个男的。”我穿这个是剧情需要，游戏角色，工作，正经的工作，就是那个。 安里抬手道了个歉，抱着洗手台上的衣服和兔耳朵，灰溜溜的冲进了一个隔间。男人愣着，脑海里还是刚才那个结实雪白的大腿根，还有屁股上的毛球球。他手机震动了一下，他迟钝半天才拿起来看。是许少卿发来的消息。 进度如何？有无问题？ 顺利， 今晚确定可以收尾。 好，辛苦两个了。 OK。 在下小陈记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言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正在热播。